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 渐长，一切太晚。对于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来说，生命的每个时刻都应该是年轻的。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永远都不晚。人生从来都没有太晚的开始。经典小了小，我是英奇。写故事的人始终是我们自己。愿你能够写出自己的精彩。